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份儿来去相逢，顺柔一定和小二，斗智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电影《喜丧》今天下午在法国文化中心放映，影片讲述了一个关于养老的故事。影片由青年导演张涛自编自导，他也将出席今天的映后交流。电影《阿涅斯的海滩》今晚在法国文化中心放映，回到生命中曾拥有的那片海滩，导演阿涅斯·瓦尔达用一贯独有的风格创造了一幅电影自画像。他将电影片段、照片、记录画面搬上舞台，带有他独有的幽默与情感。这是一段关于电影、记忆、暧昧与真实的心灵旅行。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自由且充满好奇心的女人传奇的生命轨迹。今晚综艺节目《国家宝藏》将上演压轴大作，在经历了八大博物馆的巡礼之后，节目的最后一期来到了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南京，并与中国创建最早的博物馆南京博物馆进行了一次亲密互动，致敬六朝古都，重温金陵旧梦。江苏卫视《三个院子》今晚播出全新一期节目，当中刘维以应采儿好友的身份前来做客，与应采儿一见面，两人就聊得火热，说到共同喜爱的歌曲时还兴奋地合唱起来，手舞足蹈，配合默契。刘维还自曝是陈小春的忠实粉丝，聊起陈小春的音乐更是滔滔不绝。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今晚将登台国家大卷，带来迎春颂音乐会，琵琶语、茉莉花、百鸟朝凤等丝竹管弦与观众产生欢乐的共鸣。浪漫辉煌40年，理查德·克莱德曼全球巡演2018北京音乐会今晚在人民大会堂再演一场。1992年克莱德曼第一次到中国演出，此后几十年间走遍中国大江南北，相信不少中国孩子选择学习钢琴都是受到他的影响。任鸣执导的舞台剧《我爱桃花》今晚继续在仁义实验剧场上演，这是作家邹静之的戏剧代表作，全剧以精巧的解构和其中所探讨的男女之情和哲学命题而颇受好评。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希望长安》正在大剧院小剧场进行首演以来的第三轮演出，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的青年演员将精彩演绎老舍笔下这部具有讽刺意义和时代意义的五幕喜剧，本轮演出将持续到本月14号。爆笑舞台剧《我爱你，你爱笑》今晚在爱笑会议室上演。爱笑会议室自开播以来反响强烈，全新的爱笑经典舞台剧《我爱你，你爱笑》回顾经典，升级笑料，加入了更多的包袱。不是所有的柳暗都能有花明，也不是所有的人生都能有逆转。改变生活的勇气到底从何而来？由繁星戏剧村出品，改编自知名小说《如果没有明天》的话剧《我是余欢水》今晚演出最后一场，教你不惧生死，但更要珍惜当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目前本市还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白天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俱佳，但北风风力较大，风寒效应明显，对春运交通出行会有些不利的影响，出行请注意防风保暖。预计傍晚风力逐渐减小，此外风干物燥，应杜绝一切野外用火，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3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 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送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中国话剧史上创造出了许许多多的辉煌，它是中国话剧的希望所在。新书《仁义往事》，作者牛响铃以一个从小在仁义大院长大的仁义子弟的视角，讲述了一群热爱话剧、热爱生活的老艺术家们的生活以及艺术往事，不但展现了仁义的前辈艺术家不为人知的一面，更揭示出了仁义风格的形成以及其之所以享誉海内外的原因。非中文系科班出身的牛响铃以独有的京味语言，富有生活气息的描述，朴实而生动地传达了老艺术家们对话剧艺术的不懈探索和热爱，印证了北京人艺的艺术立身之术，只有小角色，没有小演员。今天诵读小站为您推荐新书《仁义往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到我们站里来做客的这位嘉宾呢，是《仁义往事》的作者牛响铃女士，欢迎牛老师。 嗯，大家好。 其实牛老师说到他的身份，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哈，他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牛星丽和金雅琴之女，应该说也是从小在仁义大院里长大的哈。 嗯， 对于仁义的历史，包括仁义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老艺术家们，非常的熟悉。所以今天这本书叫《仁义往事》。 嗯，对， 我其实也挺好奇的，牛老师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本书的？ 也特别逗，因为我也专业不是学写作的，其实我是学美术的。我们院里那个邱增迪叔叔的儿子邱建去了日本10多年，然后回来我们第一次相见，后来大家就是挺激动的，讲起了小时候院里的事儿，然后他还有不明白的事儿问我，就是他问我为什么焦菊野那么大一导演，床底下为什么藏玻璃弹球呢？ 嗯， 他就是这事儿，他说他想了40年都没想通，而且呢，在日本的时候，每到月末吧，他们就是中国人留学生，大家在一起聚会，他提这个问题提了很多次，但是没有任何人能给他解答。后来呢，因为我比他大，他就问我，我说嗨，我说你还忘了，焦先生有一个小儿子跟你一边大。我说你干那坏事的时候6岁，他也6岁。然后从谈这个事儿开始，后来旁边呢还有一个朋友，也是从日本回来的，他叫晋飞。后来他就说，哎，牛小玲，你写写得了，这多有意思呀，把仁义的故事写一写。哟，我说我那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专业的那个写作的，我说我不行吧。他说你回家先写两篇拿给我看看。因为他那个时候在这个日本的东大当教授，然后我说那好吧，我就回家写了几篇就给他看。他就第二天早上特别惊奇的给我打电话说，牛小玲，你太神了，说你这个写的太有意思了，你就这么写吧。说我拿到那个深圳有一个报，有一块那个文化园地，他说我拿到那儿给你开一专栏吧。哎呦，我说我要是半截写不出来了怎么办啊？他说那个没事儿，有我呢。当时就有他也给我打气。后来我说那好吧，然后就开始在深圳商报上面登完了之后呢，就没想到那个读者文摘什么光明日报都转载了。 嗯，因为都关注到了，觉得写得很好玩， 觉得有意思啊，就转载了。后来这时候呢，就是正好我们仁义支部跟北影支部就是民进，我们开会呢，然后就请了外单位的那个同志，就请了人民日报的李志勇。 嗯， 后来他说，哎，说你就是牛小玲啊。我说啊。他说那个报纸上看你写那个仁义的小故事挺有意思，你给我们写呗。后来我说 我说我要半截跟不上了怎么办，我说我可不是专业作家、嗯、他说没事儿，那个我无限期的等着你、嗯、你什么时候给我我就什么时候上报，你不给我的时候我就先登别的、嗯、然后我就有勇气了，后来我就开始在家里面写，而且就是越写吧就越上手，而且越写越高兴，家里边呢又有爸爸妈妈，我就是每次那时候写完了都先读给他们听、 嗯、 我就记得特清楚，我就写那个玻璃弹球就是给我妈妈读的时候，读完了我妈妈就坐在这儿就哭了，我就知道这个文章呢就是这么熟悉仁义的人他都会流泪， 嗯， 突然觉得自己有价值，这个事情做的、 嗯、这是在哪一年开始写仁义往事？ 我觉得这好像是有十年了。 嗯，十年前哈。 对， 一写就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今天十年之后就出了一本书《仁义往事》。 嗯， 其实看到这本书我也特别有感触。作为一个年轻人，80后，对仁义更多的了解只是通过他演出的一些剧目，包括我们可能工作关系会接触到一些仁义的演员。 嗯， 但是呢，非常有限的是那些演员年纪最大的也就是濮存昕老师这样的哈。哦、 对，二代。 哎，二代。所以呢，其实大家也很好奇哈，仁义的一代这些演员导演他们背后有哪些故事。先说说您的父母吧。您的父母其实、嗯、大家也非常的熟悉，著名表演艺术家牛星丽，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仁义著名表演艺术家金雅琴老师哈。 嗯， 这两位在您的书当中非常的有趣。先说说您的父亲吧。其实在您第一章叫牛爸牛妈， 嗯， 先写到的是他们的结婚。 对对对、 是怎么结合的。 对对对，那时候我妈妈都30岁了还没有谈朋友，然后呢跟他住在一个房间里的胡宗恩阿姨，就是演那个茶馆里边的那康顺子的，他是红小鬼，我妈妈讲就是很早参加革命的，然后他就是关心我妈妈，就说你该结婚了，你为什么这个不谈对象啊、 嗯、 我妈那个虽然从旧时候会走过来的人，但是他那个人一向头脑简单，他说那个男人那个没有好人，后来宗恩阿姨吓一跳，说这个好人跟坏人不是男人跟女人分的，是那时候讲的是阶级分、 嗯、 所以呢他就给我妈做思想工作，后来我妈说嗯，那好吧，那你给我介绍一个吧。宗恩阿姨就说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呀，我妈说就共产党员就行，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特别向往那个就是革命嘛， 对， 然后我妈就觉得别的条件都不重要，就共产党员就一定是好的。 嗯， 后来宗恩阿姨就给他介绍了我爸。 嗯，挺逗的哈，第一次见面特别有意思。您书里写道、 对，最逗的是我爸还不同意，然后我爸说我们俩不合适。然后宗恩阿姨说怎么不合适了，我爸说他那解放前他就红了，他那个晶晶大白薇，说我这个不行不行不行。后来然后宗恩阿姨说你别看他那时候就是演戏还行、嗯、但是他人啊其实特别简单，说你接触一下你就知道了，他没有那个大明星的架子和那臭毛病。正好他跟我妈分的那个龙须沟演一对儿，就正好让他们俩演一对儿，然后我爸就演那个扛大个的，我妈就演那个卖破烂的，两个人在一起排戏文艺创作开始接触。后来我爸才发现我妈真的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而且特别的热心肠，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就接受了。 这个接受的过程还挺有意思的哈。后来父母结婚之后啊、 嗯、 因为父亲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在表感情上、 嗯、 感情表达上，所以其实没有怎么给母亲买礼物。然后有一次呢，这个金老师就不高兴哈、啊，就说：“你看，从我们谈恋爱到现在，就没看你给我买过礼物。”后来有个故事更有意思，您书里写到的， 对，就是我妈老埋怨我爸，就是不会来事儿，然后也不会感情表达，说那个什么都没送过。当时我爸也没说什么，然后正好仁义要那个茶馆要出国演出，然后就去了9个国家，然后等回来的时候我爸特别那个高兴的说这回我可给你买礼物了。我妈也特别高兴就跟过来了，我爸拉开箱子拿出了一件翠绿翠绿的旗袍，当时我们就晕了，我妈就急了，我妈说的啊，你跑到外国还买一中国旗袍，还不说还这个色儿，是炸绿炸绿的，这要不跳楼谁穿啊。后来当时我爸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看着我妈，所以从那以后吧， 我爸也不再给他买礼物 了， 我妈也不提他不送礼物这件事儿。 太有意思了。而且其实在您的这个字里行间能感受到老两口他们这种恩爱程度。您最后写了这样一段话，我给大家念一下哈，我印象也很深。大概就是说老爸特别疼老妈，但是觉得老妈呢小时候没吃过苦，因为家庭条件特别好，所以呢有些时候就让着他哈。然后就有这样一段话说，妈妈虽然在小时候是被娇惯长大的，但是她自己一点也不娇气。妈跟爸结婚后养了一大家子人，爷爷奶奶叔叔姑姑。那时我爸因得了胃病身体一直不好，家里的重担全是我妈一个人挑着，从没看到过他叫苦。爷爷夜里胃出血了，妈妈一个人推着自行车就往医院跑。我长大后听说什么婆媳关系不好相处都觉得新鲜，因为我从小看着奶奶和妈妈的关系就好，他们俩就是跟亲妈跟女儿一样。在奶奶老年的时候，到了夏天就不爱吃东西，只想喝一口冰啤酒。我看到每天在吃饭时，妈妈都会亲手把奶奶抱在饭桌前，然后倒上一杯带气儿的冰啤酒说，妈您喝吧，再吃点菜，其乐融融。所以爸爸说这一辈子娶了我妈一点也不后悔。 是这样的。我们家从来也没发生过矛盾，而且就是爷爷奶奶跟我妈妈关系就是特别近，因为我爸爸有的时候老在外边去演出，在家里的时间少。 这里边其实也讲到了就是老两口他们演戏的一些故事，挺有趣的。比如说金雅琴老师，金雅琴老师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厉害哈，他演的角色反派也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很少能够看到他年轻的样子。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俩，但是其实老太太年轻的时候特别漂亮啊，您书里特别写到了，还放了一张照片。 对， 就是金老师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其实是个大美人儿。但是呢您也写到了她的性格都从来不像个女的。 对对对，她那温柔那俩字儿在她身上从来都没出现过。 所以呢这里边就讲到了很多好玩有趣的故事，比如说您要去 KTV 是吧，去唱歌。 对， 然后 我晚上老出去唱歌，然后我妈说人家唱歌都挣钱，你为什么花钱去唱歌啊，我说妈不懂，特别有意思。我说要不然你跟我去吧。然后呢他也跃跃欲试，他说呢那我要忘词儿怎么办呀，我说有屏幕上没有字，真的。然后特别高兴，说那我跟你去吧。我记得那是冬天，然后呢我就说拿我妈开心，我说那个不穿裙子人家就不让进去。我妈说啊，那我找找，我有毛裙子，特认真的找出来一条灰颜色的那个毛料裙子，然后就穿上了。后来我说还得化点妆，然后我妈特严肃在那儿化妆，我说还得戴首饰，我妈就戴上，全扮上了。然后我就带她去了，然后呢有一个转门，我就把她领进去之后坐的那个，她就说哎咱们唱吧。我带她去的时候有点早，就是没有什么人，然后那个我说那个你先唱一个夜来香吧，我说你那个不是特熟吧，然后他说好，我就给他点了，我们俩就站在台上去就唱的，他唱的挺高兴的，因为有字幕，自己在那唱的特别美。然后下来呢我说妈怎么样，我以为他会说特别好呢，没想到他一撅嘴说什么呀，连观众都没有，作为演员这种事儿受不了。后来 习惯了。 后来我说没事儿，我说十点以后就上人了，我说到时候你再重唱一遍。然后呢他也没往心里去，他没想到呢十点以后人都特别多了，我又给他点了这歌。然后呢我们俩又上去了，上去呢我就想着唱第二遍了，得出点幺蛾子。我说妈那个咱俩唱二部，你唱那个低音我唱高音。我妈说行吧，然后呢我们俩一张嘴，我妈就从那高音一直滑到低音，就完全不在调上。然后底下那个就是来唱歌的人嘛，就好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就直接在蹲在地下垂着那沙发乐。 这是讲了他的生活趣事哈，这里面又讲到了他是怎样对待专业的，非常认真哈。 对， 比如说第一篇就讲到了第四庞四奶奶。什么叫第四庞四奶奶？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剧院的女演员呢挺多的，然后呢这个戏里边的女演员角色特别少，为了让大家都能演戏呢，就 ABCD 四个女演员演一个角色，就这个庞四奶奶有四个演员。我妈是最后一个。然后呢就是她 在底下看戏、 嗯、 然后呢到他演的时候他突然就提上意见了，然后他说焦先生我对这个庞四奶奶这个服装跟化妆有意见、 嗯、 焦先生那个虽然是大导演吧，但是他特别的那个虚心，他说那你讲。后来我妈就说这个既然是这个什么都霸天的女儿，她就应该有霸气，而且她又想当娘娘，所以呢她得身上得绣这个龙凤，然后而且呢说她是封建的，她不能露腿，说你这个穿这旗袍露着丝袜子这个就不是那个人物。然后我妈就说，然后焦先生听了听说的在理，说好好好，说那个服装化妆都过来听季亚琴的。然后我妈特高兴，跟人说有什么要求什么要求、 嗯、 最后人家就按照他这个做了，他演的时候就换上他说的那个服装了。然后他在那儿候场的时候，应若成叔叔从旁边路过看了这眼说哎呦吓死我了，我以为我二爷又活了呢。 周总理有一次看了这个戏是吧？ 对对、 正好是金老师演的那一场， 对对，表扬他了、嗯、说那个就是既有霸气的一面啊， 又有封建的一面， 对对对、嗯、然后就是说明他这个人物塑造比较成功、 嗯、 然后就这个包袱我妈背了一辈子，我妈觉得得什么奖都没有那个被总理肯定对他的鼓励大， 没错， 因为总理特别懂戏。 对，这里边除了说到了就是他在舞台上的展现，还说到了特别有意思的叫影后接杯哈、 嗯、 这里边说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儿，说是张艺谋导演大家都把他作为大导演哈，就是供着敬着的，但是呢金老师就老以为他是个修电灯的，说为什么有这个梗呢，其实它是来自于有一次跟牛老爷子的一次合作是吧？ 对对、嗯、那时候就是最早期的时候，张艺谋呢就是跟我爸爸合作之余，他有什么戏都会来找老爷子先讨论一下，听听老爷子的意见，然后就来我们家。来我们家呢那个年代他就出一寸头，穿一军大衣，然后长得也不白，然后就推门就进来了，跟老爷子就坐那说，说完他就走了，也挺随便的，因为我们院的电工也是这身打扮，所以我妈就说：“哎，老牛，咱家电灯又坏了。”我妈说什么呀、 嗯？这个印象太深刻了哈，以至于每一次张艺谋导演去拜访老太太，都以为他是电工，都以为要来咱家修电了，特别有意思。还讲到了说，后来因为我们俩这在东京电影节上得了一个奖， 对对对， 大家就给老太太送奖杯，因为那次身体的原因没有去成东京。 对对对。 然后他说了一段话，我当时特别感动。 嗯， 他好像就说老太太接过奖杯之后，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说：“哦，这是奖杯啊！哎呀，你瞧。”这其实是大家的功劳，怎么都是我一个人的了是吧、 嗯、 怎么都归我一人了。 对， 嗯， 老太太这一辈子吧就是想别人比较多，想自己比较少，包括在家庭生活里边也是这样的，在院子里她也喜欢帮助人、嗯、尤其是有困难的人不管是谁，所以就是在她去世的时候，就是我们院里有一个叔叔，是就是当时在院里头属于那个真的是大字儿也不识，然后就是第一层的吧， 嗯， 完了那个叔叔就拄着拐棍来我家了，跟我说，说我那个时候做手术的时候你妈妈给我送过好几天的鸡汤，我都吓一跳，我都没有想到。 我们接下来哈听一段录音，这一段录音是我节选自获奖电影《我们俩》里的。我觉得这个电影对于很多80后来说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因为它讲述的其实就是一个两代人之间的一个故事哈。 我搬走了不就成全你了？ 那怎么了，交个朋友呗。 干嘛不让我扯一条分线啊？ 不是你交电话费吗？ 两家用，干嘛我一个人交啊？ 我没什么电话可打。 要把你电话挪我那屋去，有什么事儿我叫你，怎么样？ 那怎么行啊，你天天上课不在家，我要是身体不好啊还得给姑娘打电话呢，什么110、119，什么事情都需要电话，你要接电话就交电话费。 你每个月电话费多少钱呢？ 30多一点点。 这样吧，你每个月就交30，也别多交一点，剩下的我交怎么样？ 那你得给我一点点电钱，要不你就给我买一条大鲤鱼，我最爱吃鲤鱼了。 总共买一条。 其实说到了金雅琴老师的这种认真，包括对于角色的执着的态度吧，其实从很多方面能看出来。您这本书当中也写了很多，比如说也写到了，其实老太太总觉得自己的角色不满意， 她就觉得自己没演过好人，她这一辈子呀都想演正面人物，因为她呢一直就是演那个地富反坏媒婆，就永远都是反面人物，所以呢她就自己特耿耿于怀。然后就有一次剧院里边终于有一个小戏让他演了一次生产队长，他特别特别高兴。然后呢生产队的猪被毒死了，他得那个调查是谁干的。然后这时候这个我正好从我们家里出来，然后呢我们家住二楼，三楼呢是仁义的那个舞美大设计师王文冲大的。文冲大的就从三楼追下来说，哎，小玲子小玲子，我跟你说啊，回家跟你妈说生产队那猪怎么死的不用查了，就是他毒死的。后来我就哈哈大笑，说的瞧那俩大眼珠子广广的还想演个好人，就是说他演好人别人都不认可。 其实说到了牛妈哈，咱们再来说说牛爸，牛爸牛星丽老师哈，大家也非常熟悉，比如说在末代皇帝里，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其实牛星丽老师他演的角色也是小角色，但是在仁义有一句话叫做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 对， 所以对待每一个角色牛老爷子都是非常的认真。这本书当中也讲述了牛老爷子的从艺之路，特别有趣。原来一开始他是学美术的， 对， 并不是学表演的。 其实小的时候他曾经喜欢过那个京剧，在那个练功翻跟头什么的，然后他有一个表哥呢就在那个跟那个京剧的那个头啊就比较熟，我爸就说你去跟人说说呗，我先跑跑龙套。后来班主看了我爸一眼一撇嘴，天津话说了，是看他呀还是看角啊，长得跟电线杆子似的，因为我爸太高， 1.8米 啊，又瘦又高。后来就是一个群众，都被看走了，然后我爸就丧失了当演员的信心。后来呢，就专心画他的画。然后就是那时候在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在上学。上学的学生都得搞联欢会嘛，然后我爸又遮过跟头。然后所以就跟那个我们院里阿姨叫孟静阿姨，她会跳芭蕾舞，他们俩呢就演一节目叫战争与和平，然后那个阿姨演和平之神，她演战神，然后我爸自己讲大台上一溜土跟头被仁义的院长给看上了，后来就把他调到表演系去了。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我是一丹，咱们马上接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新春到，祝福到，全包圆装饰给大家送欢笑。春节店庆月，超大实惠省到爆，装修要省钱就来全包圆。 同时，为纪念2018年冬奥会盛大开幕，特发行的2018冬奥会纪念钞现已登陆中国，统一发行价格为796元。目前北京地区认购活动将在今日结束，想要认购的市民朋友可凭借身份证通过拨打报名热线进行实名认证，认证通过后在今晚8点前到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领取。报名热线400-919-6100，400-919-6100。收藏需谨慎。 新岁吉祥，百盛送送送！2月9至14日，金卷服饰满300最高送200礼金，化妆品399送100，超市年货200送20，购物满额还送巧克力，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而且效果也特别好。 您书里其实写到了一段话，我给大家念一下哈。这段话其实我觉得也能够反映出焦老先生这种执着和探索哈。他说，真正的戏剧大师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观众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当时由于郭老的剧本中，这郭老指的是郭沫若老先生哈，大量的台词都是接近诗词与散文，所以焦先生就决定让演员们练台词时要用介乎京剧的京白和朗诵之间的语调来练习。记得在1998年，我在与黄燎原、张永刚策划的仁义折子戏《流金岁月》演出中担任了蔡文姬剧中世叔的角色。在排练时，我大言不惭地用平常人的语气说台词。苏民大大，苏民大大其实是也是 仁义的父亲 啊。苏民大大走到我的跟前，他对我说：“小玲子，这个台词不可以这样说。当年焦先生导这个戏是要求每个演员的台词上韵的。”苏民大大还为我做了示范。可见焦先生当初的要求是刻在每一个演员的心里的。 对，当时就是因为我在家里老听我爸和我妈说着演戏的事儿，然后我爸就跟我妈老讲，演戏呢一定要生活，不可以夸张，因为我妈是演喜剧的嘛，就容易夸张，我爸在家里老说他，所以我就记在心里了。然后那次排练的时候正好缺一个年轻的演员，后来大家就说别找了，就让他上，我就上了。上了呢，一开始对词我就说文姬夫人，然后这时候这个苏民大大就说，小玲子，这个话不可以这样说的，这要求上韵的。然后他就做示范，文姬夫人，他说一定要这样说。后来我才知道啊，不是每一部戏都一样。 没错，这能看出来就是焦老先生的这种严格，包括仁义演员他一代一代传承的那种精神啊。这说到了是焦菊隐老师，其实后面还讲到了一位大家非常熟悉，就是林兆华领导哈。林兆华老师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尤其在80后的印象当中，是一个特别不拘一格的一个导演。 对对对， 很大胆。 对对对，他就是他也是做了很多试验，但是他呢遭到的非议也特别多，就是很多人不承认他，还有很多人反对他。 说到林兆华，您称为他是叔叔哈。 对， 这里面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段话，给大家念一下。就他的聪明是在北京人艺出了名的，当时剧院都叫他大傻子。 反着叫的。 对，年纪小的我内心十分困惑，因为林兆华叔叔年轻时可帅呢。他高高的个子，白白的皮肤，大眼睛，高鼻梁，怎么也跟那三个字挂不上钩。后来呢，在家里听到爸妈聊天，爸爸在夸林兆华叔叔的时候说，这小子要是长了毛比猴还灵。闹了半天，这大傻子的绰号是反义词啊。这里边还有一个人物大家也非常熟悉，就是老艺术家于世之。于世之老师是一个怎么样的性格，或者什么样的一个人，在您的印象当中？ 在我的印象当中，在院里其实我觉得他是不苟言笑，就一个大院住着，很少有人去他们家串门。也很少有人跟他那个就是说更多的话，他们夫妻俩全是没有表情的那个脸， 就比较严肃是吗？ 对对对。 这里边您写到的这一篇是关于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于世之。我是从很小的时候就看茶馆，一直看了好几十年，对于世之叔叔的表演可以说闭上眼睛也能感觉得到。他演王掌柜这个人物的第二幕时，设计了把莫谈国事的标语贴在墙上，当他一张张贴的时候，手上沾上了一些浆糊，他怕蹭在衣服上，于是设计了扎着两只手。就是这样一种形体动作，也是凭着他平日里观察生活得来的。他小的时候曾注意过学校里摇铃的老人，他认为老人身上的勤谨、干活麻利，虽出身低微而贫穷，但很讲究整洁的特性，对于他创作王立发这个人物很有启发。他就用摇铃老人身上的特质丰富了王掌柜。世之叔叔自己说，我由衷地感到演员一定是个关心生活、热爱生活、善于很细致地观察和体验生活的人。粗枝大叶、潦草肤浅地对待生活不行，要多情善感。生活里的一些细节常常可以极大地帮助演员获得角色的可贵的自我感觉。从这段话你可以看出来，世之叔叔创作角色对自己的要求。我发现仁义的老艺术家都是特别的认真， 对， 对戏非常的执着。 他们这一辈子呀，就是把自己全部都奉献在这个舞台上了。其实生活当中这些叔叔阿姨都特别的随便，而且就是满院子他们穿着谈吐，你都感觉 很简朴。 对，嗯，就是普通老百姓， 嗯， 没有明星的感觉，一个明星都没有。 您还讲到了和大导演做邻居。 嗯， 这讲到了是导演 梅 谦大大。 嗯，那时候我们院的房子是怎么分配的呢？是一个大筒子楼，然后呢就是一筒间呢住三间，三间共用一个厨房，共用一个厕所。 嗯， 然后呢我们家就跟梅谦大大在一个通道里边，然后梅谦大大其实也是平常不苟言笑的。 嗯， 我跟他呢就是也是等于抬着头看他。 哦， 但是飞鹰阿姨呢，就是她爱人，就是特别温柔， 嗯 嗯，特别美丽的一个老太太。 嗯、 然后呢，就是我妈，我妈就是因为演这个骆驼祥子的时候，特别想演虎妞，因为我妈觉得自己的性格、 性格特别像， 特别像。 嗯、 然后结果没想到虎妞没排上，还让演了跳大神的，这我妈就疯了当时。所以我妈在那个楼道里跟那个梅仙大的来回来去碰面的时候，就来回瞪她，我妈那大眼睛啪啪的瞪。然后梅仙大的也知道，一开始装看不见，后来实在忍不过去了，就上我们家了，说金雅琴，咱们谈谈谈谈。 您在这一篇的最后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印象很深。我觉得牛老师的这个文字非常的有感情，是有温度的文字。您这么写道，说每晚的演出他都有老伴儿编播阿姨陪着提前来到演员们的化妆间看他们化妆，然后才静静地坐在观众席里看他们表演。他很是陶醉，这是他一生的追求。我是从小与梅谦大大相邻而居的，坐在观众席里的梅谦大大已经老了，他那张严肃而刚毅的脸上多了许多沧桑，也多了些许温柔。我的内心有些酸楚，我从小是多么尊重他，而现在又是那么爱戴他，爱他们那一辈老艺术家为艺术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流金岁月之后，他默默地走了，却把艺术的光彩留在了人间。 嗯 嗯，流金岁月是一个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戏， 因为那个是我总策划，然后我爸爸妈妈就是帮助我完成的一个工作。 嗯， 就是把北京人艺的离退休的老同志们组织起来演了一场话剧的折子戏。为什么是折子戏？其实话剧没有折子戏，那时候就是我爸说干脆就是谁还在哪场戏能把人凑全就演哪场。 这里面有一篇特别有趣的叫做饭比戏大。 嗯、 人家都说这个戏比天大啊，这里面有一篇叫饭比戏大啊，这讲了怎样的一件事？ 那个是一个非常逗的一个小故事。院里有一个食堂的叔叔，他叫李品三， 嗯， 然后呢，他是每天那个勤勤恳恳的，就是给大家做饭。剧院里的叔叔阿姨呢，就是因为意见不一致，就在排练厅里边展开了大辩论， 嗯， 都坚持自己说的对。这个李品三叔叔呢，他就一看这个到饭点了、他不管别人谁对谁不对，他就上台了、他说左不你们怎么说，我揍饭去了。然后所有人都笑了，都没人辩论了、 饭比戏大。 对，在他那儿饭比、那是因为那是他的本职工作， 没错。 就是说如果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视为最大，所以都做得最好，那这一盘棋就都走赢了。 嗯，所以这一章叫做幕后。 嗯， 这个幕后讲的就是就呈现给大家的这些戏剧啊，这些经典的作品背后除了创作团队之外，还有很多保障我们的这个创作完成、包括保障我们创作完美展示的这样一些幕后的英雄们。 对， 讲的是他们的故事。 对对对， 印象让我最深的这本书一开篇就是他的封皮上写的一段话、这是选自焦菊隐文集当中的一段话、他说我们要有中国的导演学派表演学派，使话剧更完美的表现我们民族的感情，民族的气派。 对， 这是焦菊隐先生说的一段话。怎么想到把这句话放到《人艺往事》的开篇，就是作为一个封面？ 对，因为这个是人艺的魂。北京人艺之所以在世界上站住脚了，就是因为他在舞台上表现的是自己的民族的东西，而不是舶来品、我这个封面呢，就是当时他们出版社知道我是学美术的、说那个封面你来画吧。我为什么画了这个茶馆第一幕？ 嗯，我以为是个戏台，其实是个茶馆。 茶馆第一幕、这个为什么没有画人，也是想表示是往事。 嗯， 就是这些人都不在了，但是这个茶馆还在。 所以说虽然在仁义的舞台上一批又一批的新人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新的演员们诞生了，但是其实他们都传承着焦菊隐、于世之、牛爸牛妈、牛心丽老师、金雅琴老师这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老一辈的艺术家他们的风格、他们的特色，包括他们的这种气派气度哈、展现着北京人艺的精神，戏比天大。包括这里边还讲到了焦菊隐老师说的一段话，他说，我只希望将来哪怕是失败了，大家都能明白这一切的付出是为了中国的话剧事业，为了有一天中国的话剧能被世界承认，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对我们的人也不能不站起来为我们的演出鼓掌。 嗯， 哇，这段话说的好有力量。 对、而且我写这个的时候，写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真的自己就哭了。为什么呢？是因为现在像焦先生说的，真的反对我们的，就咱们当年说的美帝国主义啊，日本侵略者，就是茶馆走到这些国家，他们真的都站起来鼓掌了。但是这个场面呢，焦先生自己是没有看到， 很可惜。 对， 但是这些老艺术家用他们自己的实践哈，记录了，包括传承了这种精神。 对， 所以我们现在在一些仁义年轻演员的身上也看到了仁义的这种精神。 对， 所以濮存昕先生会说到这样一段话，他说，观众看了那么多戏，那么多好戏，喜欢了那么多演员，而出好戏造好戏造好演员的地界儿，就是仁义人的生活圈。 对， 通过今天牛老师去讲述北京仁义的这些往事，你会感受到北京仁义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一花一草一木，包括每一个人那种像星星一样哈，在夜空当中闪烁着他们的光彩。非常感谢牛老师，谢谢牛老师。 谢谢你，也谢谢听众。 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去支持北京仁义的话剧，走进北京仁义，去感受北京仁义。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诵读小站，我是一丹。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的是牛小玲老师朗读的书中的精彩片段。 茶馆剧情发展到最后，三个老人撒纸钱的场面催人泪下，正如叔叔表演的常四爷非常到位。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每天早晨起床就走到大街上观察生活，就是见到吃早点的、摆摊的老头，他都要走过去跟人家搭讪。他认真地揣摩平凡老人言谈举止，包括说话时的神态。正如叔叔曾说，作为一个演员，单靠单纯的理解分析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人物的气质、性格、人情与人性。如果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再来理解剧中的人物，依角色的思想去思想，才能把演的角色演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正如叔叔是个工作生活都很严谨的人，他对自己的表演永不满足，用苛刻的目光审视自己所走的路。他说，语言是落叶，思想是小溪，小溪飘落叶，落叶的行动受小溪的支配。他对艺术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就说了，